好啦，星期二得到呢度翻嚟第三节啦，咁啊好好高兴讲完啲呢个股票啦吓，咁啊今节咧要讲啲国情问题，因为咧两会期间咁啊呢个咧我哋呢个叫做咧天朝大国吓就举行一个叫做修宪吓，咁啊就通过咧全票通过2970票，就习近平咧就连任国家主席，咁咧副主席咧就系由呢个咧普通党员黄岐山， 一条著名嘅普通党员， 系啦，因为咧佢咧就唔系政治局常委，亦都唔系政治局委员，咁但系咧佢系由排喺七个政治局常委后边第八个入场嘅，所以咧佢喺呢个国内咧就称呼佢就黄八，咁啊，因为佢咧姓黄咧，黄有两个黄嘛，一个三合黄，一个江夏黄，咁佢咧黄八咧，咁就如果普通话读咧就叫黄八，咁啊。咁啊，呢个黄八咧就系即系第八名咁解啊吓，就唔系话佢系乌龟黄八嗰个黄八。咁啊，呢个叫做黄岐山，何德何能可以排第八咧？因为后边仲有20几个，即系几廿个呢个政治局委员喎吓，咁、政治局委员要排佢后边，系咪敬老咧？啊，应该都系啦，因为67岁以下咧，都应该做唔到政治局委员噶啦吓，即系以上啊，咁所以佢应该最年纪最大嗰个咁。 唔系呢个政治原因嚟嘅，咁佢就唔系跟足制度嚟排啊嘛，而家。 咁因为今次佢破格啦嘛，因为咧佢系一个冇晒所有职位嘅人咧，就空降啊，调翻转头就空降翻落去咧，做咗国家副主席，而且国家副主席咧。系冇年期限制，冇任期限制，即系咧可以永久做落去。咁啊，根据呢个叫中国嗰、那个即系领导人嗰个平均岁数咧吓，佢最少做到93岁。因为王震啊93岁死嘅，邓小平又好似都系93岁死嘅。咁佢咧正常嚟讲可以做到93岁啦吓。咁、有个好有趣嘅现象，本来有7个常委啊嘛，政治局，而家咧就等于有2个皇帝。吓，一个咧就正皇帝，一个副皇帝咁样啦吓，咁就有6个咧叫执行董事，系打工嘅啫，其实系咪啊？ 6个人头 啊，定系唔系啊？佢哋都系执行董事嚟，即系咧国家嘅嘢咧，佢哋都要出去做嘅吓。问题就系2个老板咁解咯，系嘛？ 即系一个大老板，一个细老板， 正副主席， 正副主席啦，正副老板啦，即系变咗咧呢个依间公司嘅架构咧，就变咗有8个人。系嘛？有两个集团有主席，有副主席。 呢个一个成功嘅僭建嚟嘅。 咁啊， 喺个制度上面再外加落去噶嘛？ 唔系睇你点睇咧？嗱，我成日都觉得咧，任何嘢咧，我哋都要用一个理性、客观同埋正面嘅态度去睇嘅。正面咁睇咧，就系咧。好多嘢咧系可以恢复原状嘅，人哋话覆水难收，唔系嘅，泼出去水随时收得翻，好似黄岐山一样，系嘛？咁啊，旧年 我冇负面嘅，即系我唔觉得僭建系负面嘅，正如好多人话斋吓， 哦系， 僭建好正常 嘅。其实如果系以香港嚟讲，僭建系真系有钱佬先有资格僭建嘅，系咪？ 新界佬， 喂，我哋唔系啊，唔系新界佬，系有钱佬先有得僭建嘅、 哦。 我哋住 apartment， 喂，我哋住 apartment 边有资格僭建啫？系咪？喂，隔条天线吹啊，即刻俾人投诉啦，系咪？咁人哋开僭建几百尺出嚟喎，嗱，呢个绝对系身份嘅象征，有得僭建系嘛？ 即姓郑啊，或者姓唐啊， 系咯，嗰啲一定开僭建啦，系咪？嗱，咁我哋睇翻呢个叫做黄岐山咧，其实佢之前吹咗好耐风啦，话佢以即系第八名常委啦吓、啊，就跟住就做呢个国家副主席，而且仲冇年期限制，咁仲有。过咗几年之后，嗰啲常委咧会退休喎，即系好似嗰啲叫咧集团嘅叫做执行董事可以辞退嘅，咁但系咧呢、這个叫做大股东同埋第二股东就唔会俾人辞退嘅吓，而家佢嘅身份咧就系、是、呢个国家嘅第二大股东，咁变咗咧我要同大家警惕一样嘢啦，就系、是、咧你哋变咗将来讲说话咧要小心啲，尤其是系网易海航呢间公司，嗱、尤其是香港航空啊、海南航空系唔能够口出狂言。如果唔系咧，第日有機會咧，就係叫做咧，即係叫做藐視呢個天威啊！ 咦，咁啊，成日有啲人咧，咪喺啲飛機上面喺度殺嘢嘅，即係向啲空姐潑橙汁啊，成嗰啲咁樣。 哇！第日啊， 海航小心啲喎、 哇！到時海航啊，分分鐘有啲乘警喺度咧，隨時將你制服、或者你當場擊斃。 咁嚴重，其他航空公司會俾導彈擊落 啊！ 咁 唔係啊，因為海航咧已經係成為一個皇家航空啦嘛，係咪？ 哦，係喎。 喂，呢個係皇家嘅產業嚟噶嘛？喂，係 高級數或高級過國有企業嘅。 而咁海航啲樓買，去買啲地皮嗰啲買唔買得過？佢地產 行，佢哋而家咧嗱，我而家喺度諗緊咧，香港地產商一間即係接咗佢三幅地咧，第日分分鐘無條件交翻出去。 喂 ，discount 賣翻出嚟 咩 ？discount 啊，直情要獻出嚟啊！ 獻翻俾八爺， 係啦，獻翻俾八爺，係咪啊？係真係細路仔唔識世界啦，八爺叫少立嚇。咁咧變咗，我覺得海航絕對係會成為一間叫皇家企業。第二咧，真係其他人啊，你真係唔能夠臨亂批評呢間公司嘅嚇。佢哋啊，喂！啲人咪話海嗰個咩啟德嗰個海航城咩瓦解，乜嘢瓦解都是啊，個個集團俾翻曬佢啊！系嘛獻出嚟啊！又驚佢唔要添啊！系嘛求下你要啦，攞翻啦！真係我都唔敢啊，唔敢擠喺度。 所以否識同中國市場有關嘢咧，即係你如果從如永遠只從商業角度去衡量啊，嗰度值唔值啊？ 唔得噶， 值幾多錢啊？係啊，咁咧係會出事嘅，你會計錯數。 會出事嘅，因為咧而家中國咧已經變成一個咧準呢個皇權嘅國家係咪？即係好似第日英女王咁樣啊！第日咧可能有分邑，即係啲封邑啊，有嗰啲領地啊咁樣啊嘛，係嘛？ 啟德咪變咗一笪封出嚟嘅 封邑咯，可能係 係咯，會唔會違反基本法咧？ 王八棍 係唔會嘅係嘛？王八棍可能唔係，可能人大又會即係通過啦，即係嗰度個區可以內地執法啦，嗰度可能啟德嗰度。 系啦，講誇張冇啫。 喂，唔係啊，第日咧，第日嗰個叫做咩高鐵咧，屈翻去啟德啊，起一條通去啟德啊，嗰度先係總站啊。 俾八爺 好近啫， 俾八爺方便啲去翻睇佢嘅樓盤。 係啦，跟住啊喺啟德啊起一棟 IFC 出嚟，俾你 IFC 再高20層， 唔使理嗰個地積比啊， 唔使地積比，入起 高度限制全部都冇啊， 冇一碌過。怼上天，每层咧二十 哈利法特， 个喂做何止人，佢直情唔使叫缩积啊，成栋一碌过去怼上天，200,000尺一层。 哎呀，咁 Mega Tower 邮轮码头咧改为呢个黄白码头，哇，包保即刻生猛晒。之前依排咪成日话邮轮码头唔系好掂嘅， 咪系咯，哦，哇，第日咧海航啊，到时将呢个启德啊炒到100,000尺啊，贵过海旋门啊，贵过君临天下啊， 嗰度变盐田港咧，可能改成。 啊！姚田港是做貨的，佢呢啲係要做高級嗰啲高端人士的居住宅噶嘛、嗯啊、到時咧高鐵 變咩港好咁？ 變呢個黃八港。 黃八港好。 即係黃八爺喺嗰個郵輪碼頭上一上岸咧，就好似嗰陣時嗰個咩英女王上岸。 係啦係啦係啦， 一樣啫嘛，黃嘅碼頭一樣。 第一咧變成咧叫做咩啊？黃爺碼頭、嗯、啊，改個名叫黃爺碼頭。 咁啊，近住啟德嗰度都睇高一線喎，如果係咁。 哇！第日分分差到100,000尺啊！ 唔單止啦，殺到落九龍城啦。 哇！咁啊， 有埋沙中線添。 咁嗱嗱聲去獅子石度睇下有冇啲舊樓賣。冇啦，俾人收曬，啲發展商收曬嗰啲舊樓噶啦。啊，咁啊，而家大家都好難有機會買到啲舊樓噶啦。嗱，咁啊，我哋睇翻咧呢個兩會啊，即係首先睇呢個黃岐山啦。咁啊，我哋變咗咧好睇好呢個企業。嚟緊咧就真係變成皇家企業，甚至乎今日有個網友問啊，其實依檔嘢係咪黃岐山嘅，定係習近平嘅？黃岐山做 keeper 嘅啫，咁硬正嘅嗬，係咪啊？ 你都咪話冇可能、 啊？哎呀，真係我唔敢講啊！所以第日大家講嘢小心啲，真係分分鐘啊，惹嚟殺身之禍，亂咁講呢個網易海航可能係一個死罪嚟嘅，係咪？咁所以咧嚟緊我哋其實海航香港有兩隻公司股票喎，不如大家研究一下。啊、可能第日會炒得好緊，好勁都未定嚇、啊啊。不過我唔係叫大家買啊。 好似早前海航有接觸過你喎，你哋話。 哦，係啊，大鑊啦！而家我哋都籌帳緊，我哋拒絕咗佢。佢哋度水我哋否？我哋冇辦法啦。 當時如果幫咗，唉， 幫唔到啊！ 俾翻塊地你啊！ 唔係啊，幫唔到啊！我哋問過曬所有公司，問過啲即係啲。摩根啊，問嗰啲發興啊，嗰啲全部都話唔借啊，係海航唔借，大鑊。咁而家點算啊？而家 呢啲外國勢力話你哋啦。 喂，我要寫翻份檢討書啦，係我唔幫你喂。呢啲咧係嗰啲 寫翻份檢舉書嚟，而家檢討書啊， 檢舉 檢舉你哋啊，而家 檢舉嗱，發興、發巴、摩根大通呢啲咁嘅 外國 匪資機構， 係 啊， 叫做咧勢力 迫害呢個叫做咧涉嫌迫害呢個皇爺企業。系嘛？喂，唔關我事啦，真係要講清楚啦。 咦，咁即係 Tony 你都試過為呢、這個黃八爺？ 哎呀，為過佢出力㗎， 出力喎，真係 出唔到雖然 為佢憂心， 跑過幾多間公司頭先一數， 好多間啊，次次都食閉門羹，人哋都唔撚睬我。一聽到話海航就唔撚睬。 你諗下，大熱天時搭巴士去到咁多間公司啊，佢唔辛苦㗎，係咪先？ 係啊，係行到西裝都濕曬，真係就大鑊，真係。 嗱，八爺一定會好好睇住你嘅。 希望咧，希望謝住嚇。嗱，咁啊，經過依個兩會之後咧，今日到有啲記者提問啦，咁啊發生咗一件比較有趣啲嘅事。就是咧，有一名自稱呢個叫做咧全美電視台嘅記者，叫張慧君。佢話咧，佢係依間全美電視台嘅執行總裁、台長啊，執行台長啊。 話台長搞到要落去做訪問， 即係我想問，咁即係有非執行台長原來 都幾得意喎。 唔係啊，執行台長即係等於副台長啦，係嘛？有啲執行主席即係代主席，類似代主席啦。咁佢係一個代嘅台長。咁我。即係想問一下你個台究竟有幾多人呢？ 係咧， 竟然採訪嘅工作由一個代嘅台長去做，咁啊，你一係好大機構，一係好小規模機構啦，係嘛？ 或者好重視呢個會議呢一個嘅訪問。 嗱，咁佢咧，我哋上網睇個資料咧，佢就話依間叫做咧全美電視台咧，就覆蓋美國14個州，咁啊受眾咧有8100萬， 哇！ 係美國咧最具權威嘅華人嘅一個電視台， 但係睇佢個 Facebook 嘅 like 嘅人數咧，就好唔成正比喎，100有100冇100個 like 冇、 啊，好似冇啊， 仲少個星期二得到， 少大好多， 我哋上市啦，真 係咩上市啊？我自己啊出個 post 啊，話去食嘢啊，都幾十個 like 啦，唔搞錯啊，佢少過我啊，仲有啊，佢嗰個 YouTube 啊少於50個點擊啊，人哋。 咁我哋咪去幾百倍 size？ 係 啊，我哋大好多，哇！即係變咗我哋嘅受眾大佢喎，咁要宣傳下喎嗱。星期二得到大於呢個全美電視台幾多倍咁大家成一成嚇。咁但係呢條女咧，俾人哋揭發咗佢係央視記者嚟喎，前央視記者嚟喎，跟住咧就人肉搜索啦，俾人哋抄翻啲片啊，有條片佢著三點式泳衣，哇！身材唔錯喎，講真， 仲要好少播下喎， 好 fit。是非常之 fit 嘅身形吓，同一条鬼佬嚟嬉戏，喺一架游艇上面嬉戏。咁我哋见到咧，坦白讲，只会集中系睇佢身材，至于面咧，嗰块面认唔认得系佢咧，我唔肯定系咪佢嚟嘅。不过条女系好身材，呢个真嘅，即系个身形好 fit 吓 ，fit 到流油。咁但系咧，佢就俾人哋揭发咗佢系一个央视嘅记者啦。咁人哋咧亦都质疑依间全美电视台嘅存在啦，因为咧有记者咧，即系你话系电视台，因为人哋有记者去采访啊嘛，就揾佢咧，佢嘅地址系个信箱。 点解咁似？咁似我哋某位立法会议员间大学嘅？ 点解一张办公室嘅台啊？ 冇啊，系一个信箱嚟嘅，打电话又唔通。呢栋嘢基本上咧都系唔存在嘅，咁佢咧就系、是、由一间叫做咧，即系俾人哋称为呢个伪叫做外媒啊，假嘅外媒咧吓，就系即系扮呢个外国嘅传媒，就访问呢个国家领导人，咁咧就增加呢个国家领导人嘅即系点讲啊嘅或者嗰个全世界认同啦，系嘛，系咪想咁咧？ 喺美帝身上嘅认受性高咗， 系啦，咁因为咧佢哋好似大陆咧而家嗰啲。重要嘅會議啊，唔敢叫俾啲嗰啲 BBC 啊、CNN 嗰啲記者問咧，驚人哋問啲問題嘅難堪啊，或者一定人都一定問你噶。你如果俾 CNN 啊，咁啊對關於呢、這個你習近平永久執政咧，係咪中國已經係覺得可以一個人永遠做落去咧，或者終身做終身制咧咁樣嚇？咁、人哋一定問呢啲問題噶嘛，所以咧唔敢俾外國記者問，全部夾好曬嘅。咁啊呢、這個情況咧，其實同。其实全世界的中资企业咧都做紧呢样嘢，嗱，其实唔单止呢个佢哋办呢个传媒，当然咧，佢中国早几年咧为咗增加呢个全世界嘅软实力咧，喺外国成立咗好多机构，办嗰啲传媒，甚至乎收购海外嘅传媒，尤其是华文传媒啦。咁如果大家呢度有加拿大听众啊，或者澳洲咧都知道咧，基本上啊，澳洲啊、纽西兰啊、加拿大啊呢啲咧，佢哋嘅华文传媒全部都归晒边噶啦，全部都被统战，甚至乎系被收购，有好多系报纸啊、杂志啊、电台都系被呢个中资收购咗嘅。咁变咗咧，佢嗰个讲即系等于成为呢个中国嘅喉舌咁滞啦吓。咁变咗咧，海外嘅听众点解咁中意听香港网台咧？就因为咧，香港网台好多都未俾呢个收购啦。咁变咗咧，讲嘅嘢可能会比较客观少少，即系唔系话咁一面倒向赞美大陆， 同埋醜化外國嘅。 所以頭先我哋所講呢位姓張嗰呢位記者咧， 張衛軍 係啦，已經成為咗大陸嘅敏感詞啊嘛，即係你喺香港都唔會成為敏感詞啊，所以我哋仲喺度繼續喺度講緊呢個人嘅來龍去脈啊，佢嘅過去啊點啊，都仲可以啊嘛。 咪香港咧，你越敏感嗰個詞咧，即係越 hit 啊嗰個字，更加要講多幾講， 講多幾講啦。咁但係咧，呢條女之後咧，另外一條女紅咗喎。就是他發問的時候呢就問到很長問題啦，就要留心你講講啦。 因為通常呢記者來講呢他們都有個專業的個守則，是呢他們問的問題呢不可以那麼長，你太長的話呢那個要接受你訪問的人呢他會不記得究竟要答你什麼的。 哦是啊，所以破了紀錄的。你問五分鐘問題，我只是記得最後那句而已。 是啊，沒錯。 咁但是呢當他問到好沉悶嘅時候咧，前面有條女咧就著藍色衫嘅，咁咧就反曬白眼咁樣啊，初初咧就托頭喎，跟住你見佢好多動作嘅，又托頭，跟住咧搔手弄姿，到最後咧就反白眼，好似咧係有一種叫做高潮嘅狀態咁樣。咁究竟呢條女係乜水咧？嗱，因為我哋咧就都係睇，其實都係睇報紙嘅，睇呢度上網咧就見到佢係本身佢原來上海財經網記者，咁啊。佢老豆咧都系高個人嚟嘅，原來係河北省嘅嗰個叫做咧，而家落咗馬噶啦，而家河北省嘅前嗰個叫做咧組織部長，咁啊叫梁斌嚇，三點水加斌嘅斌，咁佢老豆叫梁斌啦，咁啊，但係呢個係網上傳言，因為咧呢個梁斌咧曾經講過佢個女叫做梁儀，梁雙兒。咁啊，依個女記者又叫梁雙兒，即係大家同名啦，咁有可能佢女或者同名同姓啦嚇，咁但係咧。傳聞就話上海呢個財經網咧就炒咗呢個梁雙兒。 哦，咁快。 係啦，但係後屘咧又話，即係可能驚出邊嗰個民情咧，可能好大反響，又話出嚟否認。咁而家究竟炒咗唔定係未炒咧，都未知。 因為兩睇嘛，有啲人就話：喂，佢都係真情流露啫，點解要咁樣炒佢啊？啲咁樣做得好喎，啲咁樣。 係啊，係啊， 問得咁。 都係㗎，因為咧今次連嗰個叫做咧。中國人揸榜嘅 number one 咧，叫做嗰、那個環球時報啊，咩、胡石俊啊， 我哋最中意嘅， 係啦，都出嚟同佢講好説話、啊，即係呢個比較奇怪喎、啊、嚇，呢、這個人揸榜冠軍嚟嘅嚇，咁、啊、但係呢個女仔咧係咪即係我覺得佢都係真情流露啦，即係覺得啊呢、這個即係紅著紅衫嗰個啊叫張衛軍你都係即係黨嘅後事嚟啦，問埋咁多即係。 扮晒佢其实系睇唔过眼，佢扮晒外媒。 系啦，一嚟觉得佢扮晒外媒，第二系你问到咁长，鬼记得你个问题咩？好明显系夹定噶啦，你唔系话俾唔俾人知啦。因为咧，中国嗰啲叫做咧，呢啲访问咧，事先大家你问乜问题，佢点样答，同埋抽中你，点解抽中你咧？夹埋噶嘛，每一个都系有晒对白嘅。所以咧，你一问几分钟咧，佢完全唔记得记者个专业啊，就系咧唔可以问咁长，但系冇问题嘅，因为对方系夹好噶嘛，你嗰啲问题已经有晒答案嘅啦。 所以留意一下咧，嗰啲領導人咧係會有個耳機喺度噶，外籍嗰啲咧你見係唔覺嘅，中國領導人咧特別會有個耳機，就係咁解啦。因為即刻人通水嘅，原來係。係 啦，你要點答啊？係咪嗰啲問題？因為驚背都背唔到啊嘛。 如果聽一條好長嘅問題咧，聽到反曬白眼就會俾人炒咗咧。咁我哋啲律師應該好開心。 哦， 我哋平時上法庭咧問問題問得太長咧，好多法官都會反白眼嘅。 哦，係咩？正常啦，咁咪。好多時 聽都唔想聽喎，因為 真係喎，你講啲嘢一兩嘴問，最後咧，我都頂唔順，反白眼都正常啊。不過依條女個嗰個叫做咧，姿態多啲，又托下頭啊，又擰下咁樣嚇。 佢又明，因為嗰陣時係全國直播緊嘛，想 cut 都 cut 佢唔切啊，所以就大鑊就 剪唔走， 係剪唔走，係剪唔走。咁但係依條女都算係真情流露啊，我覺得幾好啊，做得。你只是將嗰個人感情就表達出嚟咁解啫，可能呢個反白眼係代全中國嘅老百姓反嘅咧，係咪？咁當然啦，一去到國家層面就覺得啊，你喺係咪喺度 叫做咧 陰謀顛覆國家嚇、圖謀不軌嚇，係咪同呢個女通外敵， 知道外國勢力 嚇喺度咧就叫破壞國家嘅和諧， 即係又係搞海航嘅呢、這個。 哇！ 领导系嘛？领导人讲紧说话，你竟然反白眼， 系咪先？ 颠覆国家嘅秩序咧？這個、 直情系呢个咧，而家咧嚟紧咧就可能冇啦，就犯咗欺君之罪。哇！喺个猪狗族啊，呢、這个唔系讲笑啊。喂、 嗯， 讲起猪狗族咧，而家有人大提议咧。叫子女犯法就父母连坐喎、 哇 學咗相样喎、 喂咁、那个女反白眼个老豆要歪眼㗎喇喎 老豆已经落咗马啦 咦讲大话咪掹嚟勾嚟㗎 勾嚟㗎冇错啦 同埋咧聽咗啲唔應該聽嘅嘢啊，要揾水銀罐耳仔啊，知唔知啊？ 好興奮啊！佢聽完， 你知唔知以前嘅嗰啲酷刑就係咁啊？你聽啊都唔準噶。我哋啲聽眾咧，可能第日都嗱聽過星期二，要用水銀罐 聽錯咗， 聽錯咗， 閱讀理解錯誤啊，要畫咗雙眼出嚟， 哇，好大鑊啊！你真係你好似話咩偷睇盲人偷睇國家機密啊一樣嘅，唉，即係咧而家發展到咁樣咧，我哋都唔知點樣啦，希望見步行步啦嚇，咁啊依集時間就差唔多啦，下一節翻嚟再傾。